嗨，这里是 Morning 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列强在这中间的作用。甲午以后，中国出现边疆危机，首先是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这么蛮横，以传教士被杀这样的借口，派来舰队占领了中国的一个港口，然后修了胶济铁路。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引发了列强强租中国港口的狂潮，比如俄国人租大连，法国人租广州，英国人租威海。列强对甲午之后中国的生存境况存在着误判，他们普遍地认为中国就像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快不行了。16世纪，奥斯曼帝国空前强大，现在的北非和中东都曾是他的领土，但在18世纪以后，不断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攻击，领土大多数被肢解，国家主权也被破坏殆尽。列强认为中国像他一样，所以各国都想来占一块儿，而且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从而阻挠日本的野心。瓜分狂潮迫在眉睫，而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崛起时阳光下的地盘已经没有多少了，这个时候必须在东方抢占一块殖民地，所以就率先干了这个事情。之前虽说俄国人在东北割占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毕竟是在遥远的关外，因此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德国人的举动就发生在山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中国人眼前。中国人看到列强就是希望把中国瓜分掉，因此有这件事所刺激起来的亡国危机意识无比强烈。也就是说，在戊戌变法前夕，列强的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愤青情绪，或者叫民族主义情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变法最终失败时，列强非常不高兴。在变法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发行的报纸通常都是对变法做正面的宣传报道和评价，很多传教士都是维新派人士的老师，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有矛盾，为什么他们既想瓜分中国，又希望我们变革呢？按照正常的逻辑，若是我们变法成功了，国力增强了，他们岂不就是难以瓜分我们了吗？其实此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都有多重心态。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就有一种态度，即亡我之心不死。比如日本国内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联手对抗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我前面讲了，其实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业利益，这就需要开拓市场，加速流通。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够促进市场化规则的确立，那么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就更加方便，他们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亡国，这个对他没有什么现成的好处。直接控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的成本很高。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存在分歧的，但我们却常常十分笼统，或者说过于情绪化的将他们的心态强调成简单的一种。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的接受这样一种笼统的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西方国家支持戊戌维新呢？日本甚至还曾经计划把伊藤博文派来帮中国变法。